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实际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会在评论区出现，也经常会在我们的后台投放小纸条，诉说他的生活，他生活当中发生一些有趣的花絮。在8月7号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生，是公众号交换信息交换来的，感觉有点冒险，也有点不靠谱，这算是网恋吗？我竟然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陌生人，有点忐忑，也害怕被骗，担心遇到心术不正的人，但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试着了解一个陌生人。我感觉我自己有点荒唐。男生是做自媒体的，我一直标榜的聊得来看来也并不纯粹。他的这个职业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不会喜欢他，太不稳定了，有可能失业，有可能没钱过日子。对自己足够诚实吗？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问自己。其实他也在问我们是不是，所以最终他把这张小纸条投放到了树洞里。他写的中间其实有很多地方没有串联的非常的完整，但大意是说他一直就是标榜自己是喜欢纯粹聊得来的啊，但他发现真的和一个男生交换了信息之后，透过对方的职业呢，对对方有了一个评判啊，喜好，所以呢，认为自己其实和对方交往呢也并不纯粹啊，可能还是奔着谈恋爱这个路数去的，是不是？ 至少这位朋友简短的分析对自己还是蛮诚实的哈，虽然他目前还没有找到他所想要的答案，但是思考就是接近答案的第一步。不过呢，我觉得读到这封信之后呢，我有一个疑点，这位朋友问我们这算网恋吗？我没有觉得他们发生了什么恋爱关系啊， 可能他没有把他们两个人之间那个谈话的细节告诉我们，或许多多少少还有点暧昧吧。 哦，因为我在想，在一个公号下交流，可能就是觉得对一个话题有共同的见解，我们聊一聊，然后才慢慢看是不是能够走到爱情，能够谈到感情。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他有很多预设啊，比如说他就讲到说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非常好，非常的理性清醒。第二呢，又说对方会不会没钱过日啊，做自媒体啊，我想这很多很多你之前对他的预设是不是未来都能够成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足以见得实际上你在接触人和接触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你有很多自己的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呢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可以帮助你躲避危险。但我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当你的条框太多的时候，他可能会阻止你知道你真正喜欢什么人。 我觉得他的念头奔跑的也太快了，这刚是在一个公众号里交换来的一个人的信息，就显得有没有钱过日子了。有没有钱过日子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两个人呢，我觉得哈，其实如果真的是从聊得来的角度去看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在意对方是不是单身，是不是？难道结婚的人都不能和别人谈论问题、交换观点了吗？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其实如果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话，你的出发点是想借由各种方式来找到一个适合结婚的人，是不是？你其实就是想透过各种方式认识人，然后两个人能够两情相悦谈恋爱，最终能够走向结婚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汪冰老师说的，你用谈恋爱的标准去筛选聊得来的人，这可太难了，有可能很多人就此被筛掉了，而剩下的人也不见得就能给你美好的恋爱啊和实惠的婚姻啊，所以这不是鸡飞蛋打吗？ 而且聊得来本身不是一种收获吗？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会觉得遇到一个能够彼此理解的人都是个小概率的事情。如果有机会能够聊得来，哪怕没有发展出恋爱关系，这样的人际交流对你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有点太快的结果导向，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可是这个结果它也是由一个过程水到渠成慢慢来的，而不是你通过预想的方式，通过周密的计算能够计算出这个精确的结果。如果你一开始就掐断了和别人聊得来这件事情，而总是想提前挑选更合适的对象，这样聊天就不会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不会把这个过程浪费在没有可能的人身上，那这样的精密计算极有可能让你去错失第一个恋爱过程中的美好，第二个，当你总想步步为营的掌控感情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对方是适合你的人，其结果可能也未必如你所理想的那样。因为当你有得失心，当你患得患失，总希望结果朝向你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会有控制，会有不安全感。 对，虽然你说你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试着去了解一个陌生人，但由于你设置的这个结果就是看他是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人，一个潜在的结婚对象，我觉得有这个念头在啊，本身就导致你有可能是会片面的去认识，这会导致你在很多的地方在细节上，假若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伪装啊符合你理想当中的目标的话，那你不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了吗？我也没有看出来你真正如何的去保护好你自己，其实你在散发着一种我特别想找一个合适的人谈恋爱结婚这样的信息，是不是？我觉得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散发出来的这样一种气场和信息。所以这姑娘其实也蛮单纯也蛮可爱的啊。还好你如果认为自己还是走在一条自我探索的路上，那我就觉得你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周围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都不会是白费的，对我们的人生一定都会是有意义的。而在今天呢，我们也会以心理医生的人生故事当中的内容来和你分享。这一章节的名字就叫探索世界，爱上世界。当时是9岁还是10岁，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总之那个时候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学或心理治疗。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在学校操场栗子树交错的树根里赢得担子、漂亮的假玛瑙珠和放大镜，也可能输掉，这要看当时的手气。爬到广场商店的屋顶上溜达两趟，一张纸板房的建筑师文凭，用父母糖果店里的糖果建立一个销售网络，简而言之都是些小孩子关注的事情。我们家住在3楼，窗户冲着市政府的广场，那是个平淡无奇的广场，有几棵高大的椴树，还有几条漆成绿色的公共长凳，放在一尊纪念拉巴尔骑士的雕像周围。这位骑士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因为在宗教队伍经过时拒绝脱帽而被处决。站在我们家公寓的窗前，可以居高临下地向外眺望，那是个绝佳的瞭望塔，可以看到脚步匆忙的行人和手拎大包小包的主顾。站在这个瞭望塔上，我可以看见别人而不被别人看见，倒不是偷窥，而是一种试图在最低程度上影响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这里也是仔细观察以下故事主角的行为和动作的理想地点。对他人的好奇，这是一种大多数心理系学生所具有的小小怪癖，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仔细地观察他人的反应、在做的事情、谈话的内容以及他们的理解和感受。在超市的收银台前，在火车上，在游泳池里，但凡上演着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他们都会想要去了解、去发现，对他人做出种种的推测。他是谁？他喜欢什么？是什么扰得他心神不宁？他需要些什么？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观察他人并不是为了发现那些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个人信息，也不是为了诊断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心理医生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绝对没有，而且心理医生只能发现他人想要诉说的那些事情。成为心理医生也不是出于想要窥探他人秘密的意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总的说来，这些秘密对理解人类心理的意义非常有限，至多也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害怕被抛弃，都需要被爱，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还有更加有趣的东西有待发现。观察他人 更多的是为了察觉出个别之中的普遍，是为了研究人所共有的机制在不同个体身上的表现方式。而对于这些表现方式，就连心理医生也未能全盘了解。正是因为如此，心理医生才会对他人如此关注，如此好奇。每天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阳光明媚，大约在午饭后的同一个时间，他都会坐在我们家所在住宅楼对面的那条长凳上。三天没刮的灰白色胡茬，破旧的西装外套，厚重的皮鞋，其中一只的鞋带替换成了铁丝。无论春夏秋冬，他的这身装束从没变过。除此之外，他还留着精心打理过的长指甲，其中几个被烟草熏得发黄，脖子上系着一条好似蕾丝领巾的酒红色围巾，始终都是那一条。他就像个身无分文的公子哥，虽然没有锦衣华服，风格派头却丝毫未减。他的动作讲究，细致优雅，就像极尽美感的舞蹈家，但不免有些老掉牙。他吸烟的时候，尤其带着一种马林戴德利的风度。过了一段日子，我看懂了他的这套仪式。让我最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他总是做出同样的动作，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他每天一准儿会从广场的左侧走过来，然后开始仔细地查看他那张长凳。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拿掉春天落在长凳上的椴树花和冬天落在长凳上的干树枝，或是用他的格纹大手帕擦去沾湿了他专属座位的雨滴。他坐下来拽一拽扣得整整齐齐的外套，就好像是个准备发表演说的政客。然后他平静淡然地朝左右看看，弯下身抓起一把小石子儿放在身旁。他就像魔术师一样，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用防风火机点着了，吸上几口，然后再把烟轻轻地放在长凳上。接下来就要上演最精彩的部分了，也是最让我着迷、最让我费解的部分。在两个小时里，他会对着阳光一个一个地端详那堆小石子儿，然后扔掉其中的一些，把留下的那些认认真真地摆放在长凳的一根板条上。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这是不解之谜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戏码有什么意义？等待这堆小石子儿挑拣完毕之后，他又再次弯下身去抓起另一把，直到他觉得挑拣出来的小石子儿差不多够了，然后他会一边默默地抽着烟，一边欣赏自己的作品，大概持续一刻钟的样子。接着压轴戏登场，大结局上演。他用手指弹出第一颗石子，准确地说就像弹子游戏那样。这里也是他的举动每每让我感到吃惊和不解。小石子儿才一离手，这个家伙就大笑起来，一种不可思议的笑，让人看得晕头转向。但他笑得满口白牙，撕心裂肺。待到笑声平复下来，他又弹出第二颗石子儿，明显带着同样的喜悦之情，接着是第三颗、第四颗，直到笑得满眼是泪，再没剩下一颗石子儿。你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看到这一幕时脑子里会想些什么。所有引发人好奇心的元素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情形，猜不透的动机。看到一个成年人用小石子儿玩弹子游戏的困惑不解，尤其是这种奇异行为中流露出的不加掩饰的喜悦。他在笑，他在放声大笑，几颗石子儿就能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用两个包装纸箱搭房子一样，一种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已经被今天的成年人所遗忘，而且不为今天的孩子所了解，因为纸箱上是没有触摸屏的。 这种兼具怪异、优雅和生殖快乐的奇特混合深深地吸引着我，我需要去知道，去了解他的动机。为什么？小孩子没完没了的问题着实让人头疼，我需要知道是什么让这个人每天都做出同样的行为，我需要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我想不出他为什么玩得那么高兴，我搞不懂这里边有什么滑稽好笑的。这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我无法参透的逻辑，我必须把它找出来。这是心理医生的人生故事当中的一节。对他人的好奇，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们题主所欠缺的，因为这章的题目是探索世界，爱上世界。那因为爱上这个世界，你的人生最终也会变得可爱了，对不对？但因为你缺乏这种好奇，只是马上用自己固有的框架去套这个人是否符合我恋爱对象的这个标准，所以乐趣尽失，有没有？问问王冰老师。 我想这位朋友一开始说的标准是聊得来啊，然后后来很快就跳到了现实层面。我在想什么叫聊得来，第一个是能理解你，第二个是不是你们谈话至少是有趣的。刚才那段文字非常好的向我们复现了一个对他人、对生活、对世界、对手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慢慢的去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见天地、见众生还是为了见自己啊。你通过见不同的人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所以一个对世界没有好奇的人通常对自己也是缺乏了解的。最终他所谓的我知道我是谁，有可能不是基于探索发现的结果，而是固执己见，甚至他所谓的己见也不是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而是接受了很多二手经验的结果。就像这位朋友对未来人生的很多想法，我觉得是好像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啊，很快就得出了对方经济收入会不稳，但是你怎么就确定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呢？是你的生活经验告诉你的，还是你的一种主观的臆测呢？如果我们对世界缺乏好奇，总是用自己的结论代替事实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总能从世界中找到证明你结论的事情，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固执己见。 而最重要的是，假如你对世界都没有任何的好奇心的话，难道你会觉得生活有乐趣吗？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这一个你并不好奇的世界里，是不是？这个人适合谈恋爱吗？不适合的话，那我就跟他也没什么可聊的，我甚至都不想去关心一下，哎，你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你究竟每个月挣的钱能不能养活自己？我觉得缺乏好奇心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当然我也不能就此就说我们这位题主就没有好奇心啊，也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能够激发他的好奇心，所以有吗？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写个小纸条再告诉我们。但关键是，我觉得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好像无论是对待恋爱啊、交友啊，还是和他人聊天，似乎不会这样一种方式啊，会有一点像刚才我们这个书中所说的这个心理系的学生一样，他总是在津津有味地去观察，试图去还原、去复现，然后去探索，最终呢，去会发现啊，是不是像他原先所收集到的信息那样，结论是怎样的？当这个生活把一个样本推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居然就这样过滤掉了啊！我觉得真是好可惜呀。但我们的这位题主似乎他有一个报时器、报警器啊，就是我要在短时间内解决我的个人问题，这是重中之重，其他的一切事情都不重要。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没有好奇，如何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正适合你呢？比如说像你和你的这位网友之间的交流啊，如果你很快的就跳到了结论，那我想你很快就会对他失去好奇，因为他不是你的选项。可是在未来的交往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了对的人，很快就跳到了所谓的结果，你们的交流就变成了情感关系里的交流，就比如说是男朋友和女朋友的交流。但是刚才书中的那段文字给我一个最深的感触是，当我们以一种更远的距离观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对方可能更接近真相啊。所以当你和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仅止于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好奇，甚至是基于彼此的好奇，而没有限定到他是我的男友、我是你的女友这种角色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更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这位朋友反复地强调他需要保证安全，其实保证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好奇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题主这位女生，她的心态也挺有代表性的，挺典型的，就是很多女生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她认为自己是足够小心了，但是呢也足够排他啊，就是不符合我的恋爱结婚标准的人，我就连了解的机会也不给他，也不给自己。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延缓了自己的成长，这个人呢就好像不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啊，而像是被植入了某种程序一样，我就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再做其他的一件事情。那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呢？那能够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活泼灵动和乐趣所在吗？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速溶咖啡。好，我前两天听到一位老师就讲到了，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速战速决的时代，我们没有时间喝一杯咖啡，于是我们发明了速溶咖啡。但是速溶咖啡一定是有代价的，如果你习惯了喝手冲的或者是更复杂的程序制作的咖啡，你会发现速溶咖啡可能不太像真正的咖啡，但是它确实可以短暂的马上就给你注入足够的咖啡因，让你非常的精神。有的时候现在的爱情是不是也有点像速溶咖啡呢？我希望很快的拿到这杯咖啡，很快的有结果，但冲泡咖啡所费的过程，所费的功夫，其实在咖啡最后的味道当中是有体现的。更重要的是，其实冲泡咖啡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杯好咖啡的组成部分，它也可以成为咖啡给你留下的审美愉悦的一部分。就像这位朋友，可能很多人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特别是女性，希望速战速决啊，赶快能够筛选出来那个对的选项。可是真正对的选项能很快的筛选出来吗？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非常多维度非常复杂的，是需要时间去了解的。还有带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更难遇上所谓对的人呢？ 所谓对的人又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用呢？这就看你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旅程这件事情吧。我觉得这就有点像那个指月的手啊，就是你到底是认为你去体会体验你自己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啊，以及最终能够趋近于了悟这件事情是最终的这个月亮。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那周围的一切，包括你所寻找的伴侣，你所体验的所有的情感，你所学的课程，你所遇到的挑战，你所流过的眼泪和你的放声大笑，所有的一切，这都是指月的手而已，是最终能够帮助你体验你独特的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但如果相反的话，你觉得伴侣是月亮的话，那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就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可能我们的节目没有办法去帮助你找到那个月亮。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呢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依然是日本作者石信一写的《不做》。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第三篇章《不做的减法思维》。减少东西，创造一个心情舒畅的空间。为什么要建立不做列表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发现，那就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对要做列表已经束手无策。任何人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在一定时间里，一天、一周、一个月，如果堆积了太多的要做，就必须想点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要做列表的旁边建立一个不做列表，就好像在电脑上清理文件夹一样，将要做列表中的东西扔进不做列表之中。但是被我们放进要做列表中的内容，每一个看起来都很重要，肯定没办法轻易的舍弃。这个时候，时间整理术就登场了。为了让要做列表变得更加流畅，我们必须将这些重要的事情从每天都会出现的要做，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杂物、闲事之中整理出来。从时间整理的效率化观点来看，凡是没有放进要做列表的事情都是多余的事情，是对时间的浪费，所以用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都是可以重新利用的时间。这种观点看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时间整理和空间整理。假设在一定的空间里，比如房间、仓库、广场，堆积了太多的东西，导致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情况在英文中被称为杂乱。对于居住在宽敞住房中的美国人来说，杂乱都是一个大问题。对于生活空间极其狭小的日本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于是空间整理术应运而生，贴标签、做档案、收纳的方法、存放空间的利用、整顿和扫除的技巧等等。通过空间整理术，可以使杂乱无章的空间变得井然有序，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好的一件事。这个时候有人对你说，既然整理出了空间，不如再买点新东西，把这些空间更有效地利用起来吧。你会怎么做呢？或许你会这样想，对呀，我正好一直想买一台大尺寸的液晶电视，前几天看广告上说现在买的话还送很多积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掉进陷阱了。空间整理的目的并不是整理出空间，然后用更多的东西来把这些空间填满，而是通过减少东西，营造一个使自己的心情更加舒畅的空间。同样，时间整理也不是为了节省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去做更多的事，其关键在于减少要做的事，营造出一个使自己心情愉悦的时间。将必须做的事情分成实际上不做也行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各自贴上标签进行整理，然后将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扔进不做列表。当然，在杂物闲事之中，肯定也有清除后能够提高自身幸福指数的垃圾，这些确实应该被扔进不做列表。但是不从要做列表入手，反而为了增加分配给要做列表的时间而减少杂物、闲事，削减睡眠时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这样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现代人最大的问题，要做列表无限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剩，就好像在有限的空间中堆积了太多的东西一样，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里堆积了太多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要做的事情过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过剩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做减法。空间也好，时间也好，整理的基本就是将堆积过多的杂物清理出去。东西太多，有时候会让人感觉疲劳。我们之所以会想要拥有某种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具有的功能或者魅力，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快乐，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出一种欲望。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解释杂乱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东西的欲望是表里一体的， 因为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中，只有拥有某种东西才证明这个东西和你有关系。任何东西都被看作是所有物，个人的东西，家族的东西，公司的东西，国家的东西等等。比如我将相机拿回我的房间，首先房间是我的房间，然后相机是我的相机。正因为相机是我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把它放在属于我的空间来中。如果放在其他地方，那么这个相机就会被看作是遗失物，甚至可能被别人据为己有。相机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用得上，除此之外的时间都必须占用房间中的空间来收藏，因为这是我的东西。就算一年只拍照一次，或者五年只拍照一次，也要如此。胶卷相机变成数码相机，数码相机又不断地推出新的型号，性能出现变化，功能变得更多。你买了新相机的时候，旧相机的使用机会就更少了。等你注意到的时候，会发现房间里积累了很多相机以及说明书、电池、镜头之类的附属品。发生在相机上的情况也同样会发生在其他东西上。仔细观察一下你的房间，一定放着很多偶尔才能用得上的东西，或者不知何时能够用得上的东西吧。另外，肯定还有一些五年或者十年也用不上的东西。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思考一下拥有。我们在面对身无一物的自身时，有着一种不安和恐惧。正是这种不安和恐惧驱使着我们去追求拥有带来的安全感，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无力感和不自信引导着我们去追求拥有。当然，那些不断生产商品的产业，通过广告等商业媒体让我们感觉购买是一种义务，如果不拥有某种东西，甚至会产生罪恶感，这就是不断扩大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系统。由此可见，我们身处的这个消费主义社会让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现在，是一个自我否定的社会。对现在所拥有东西的不满和对自己的否定，正是消费主义社会能量的源泉。特别是我的身体，简直就是不平、不满、不安、不快、不便等负面因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消费这一行动才会如此的生机勃勃。崭新的自己就是消费主义社会最有力的宣传语。仔细想想，这是多么的讽刺啊！本应是一个通往富裕和幸福的社会，实际上却是由自我否定和不幸构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杂乱的问题呢？又如何解决东西的过剩呢？整理术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接受真实的自己，充满自信和自尊地活下去。好，那今天的好书慢读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